沈总。 客气客气，别那么叫，快不习惯了，叫我沈西就好。 接下来一个环节，您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学生时代的故事呢？ 学生时代的故事啊，那就从高中说起吧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、顾晨等。第45集，六班再次落后41比43，时间还剩下4分钟。沈西目光扫过场边的六班观众，不论男女都是大声的打气。他找到了水晶皮洞，对方并未出声，然而却也在用紧张期待的表情看着自己。 是啊，水晶皮洞最喜欢赢了。 把球给我。 前后照做，沈西过了个人，跑到篮下，膝盖用力腾身到半空中，却冷不丁看见对方那个魁梧中锋出现在他眼前，没有投篮路线。沈西把手收回，空中换了一个动作，再次抬起，哐的一声投进篮中。夏九家看得目瞪口呆，他听见已结束比赛，铁定进决赛，并过来观战的十班的队长赞叹： 我去，都这个时间了还能扣篮，应该很累了吧。 沈西也就1米8出头，1米82、83。 夏九家回头忍不住插嘴： 182。 沈西入学时180，过去7-8个月就长了2厘米，他自己却没有变化。 那这弹跳力很可怕了，而且空中变了一个动作，加了一个拉杆啊。 追平43比43，所谓队中支柱就是要在这种时候站出来。随后两队交替领先，等到还剩30几秒时是50比50。 沈西自己得到25分， 要是也打一个小时，岂不是一个人就能得到50分？ 那也不一定吧，越往后越难进。 一句还没讲完，离中场还剩22秒时，球被17班截走，大家眼前一黑，完着。谁知体育生上篮不济，被上官凌霄拿到篮板扔给前后，前后带球跑进对方3秒区内，却因为被包夹没有机会出手，又带着球掉头往回窜。只见他一路跑出3分线，持着球到了中场的附近，而沈西看见 R 中临时竖着的秒表正显示着6 5 4 3， 传到底线了。 言外之意是你在干什么？前后如梦初醒，将球扔给底线3分线外的沈西，然后因为时间不够，沈西接球匆忙扔出，3不沾。下半场结束，50比50。不管正选还是替补，不管队员还是观众，六班所有的人全都在骂前后： 你个二货，你带到3分线外就可以了，你带到中场那去干什么啊？你把时间都耗没了，你要是能给沈哥多留个2-3秒钟了，咱们可能就已经赢了。 哎呦，对不起，我脑抽，以为咱们领先，我总觉得是51比50。 你去喝点忘不了口服液吧。 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行了，别内讧，准备准备打加时赛呗。没事，加时赛能赢，相信你们沈哥啊。咱布置2个策略，加时赛4分钟，也比 NBA 的5分钟短。17班策略遭遇失误，根本没能成功执行，而沈西一上来就投入2个2分，54比50，占据很大优势。此时场上竞争已经到白热化，气氛绷紧到了顶点，叫人仿佛可以嗅到一股硝烟。双方动作也大了起来。17班的体育生季工看着沈西感到非常不可思议，打到现在每个人的动作都已经发生变形了，这个沈西怎么还能扔这么准呢？ 这体力是什么做的？跟宇宙是相连的吗？不科学啊。 季工想赢，作为篮球体育生， 他高中三年高光时刻就是这种时候，被全班注视着，期待着，肩负责任，一路走向王座。他作为 R 中唯一一个篮球体育生，领着17班，岂能在这里止步不前，输给6班？那他以后在班级里需要承受何种目光呢？不但没拿冠军，甚至倒在四强。何况中场前的上篮是他自己不入，真是，只要他以前常年打野球，有一些不好的习惯。这时野西再次运球进入禁区，他脚步一扭，右手一个勾手，想把篮球送入篮筐，没有想到忽然感到一股大力正在猛地扯他的左臂。沈西动作立即出现许多问题，滑到指尖的球也没有能成功的投出去，而17班的体育生济公右手拽他左臂，左手挥起，啪的一下将沈西滑到指尖的球用力盖了回去。沈西只觉得手指一股剧痛，脚下也没站稳，脚跟着地以后一个踉跄。具体发生什么，夏九家离得很远，其实并没有看清。等他注意到时，沈西已经躺在对方禁区内的水泥场地上面，侧着身子背对自己一动不动。 沈西， 夏九家也不管比赛了，呼地跑进场中，直接扑到沈西身边。沈西还是一动不动，左手用力捂着右手中指和无名指，紧紧攥着也不放开。 沈西，你怎么样？ 夏九家问，附上沈西左手叫他拿开。沈西也很听话。夏九家一看，呼吸顿时一停，只见沈西右手的中指、无名指正反折成不正常的一个弧度，骨折了。 操，玩阴的。 裁判体育老师呼呼吹着哨子， 红队17班20号犯规。 技工也在查看沈西，对体育老师解释， 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 他当时的动作体育老师确实也看不出是故意来，就是盖帽不小心错到人的手指，加上学生比赛本来判罚也松，并未罚人出场。见沈西倒在地上捂着手指，于中善也挺着肚子拼命跑来，一坨肥肉卡在腰带上边抖动，他也蹲了下来。 怎么了？ 骨折了？ 那赶紧送医务室啊，张老师能简单处理，然后再到医院治疗。 R中有个校医务室，里面的张老师人称蒙古大夫，不是因为他医术差，而是因为他是蒙古族。 张老师就…… 话音未落，他便看到当事人了。为保护学生，球场边上有一个治疗点，张老师带着酒精、药膏等等东西坐在那儿，准备随时处理伤口。每年篮球比赛都是非常激烈，摔伤挫伤屡见不鲜。张老师跪在沈西身边，温柔地问他， 能坐起来吗？ 沈西睫毛颤动几下，用左手手掌和右手手腕撑着下地，坐起身子，回过头用冰凉凉的眸子看了济公一眼，又看张老师， 没什么事儿。 张老师拖着沈西的手指，轻轻归位中指和无名指，用小木棍分别夹住，仔细固定，拿纱布裹了两层，又用胶布牢牢缠住。 还没什么事儿呢，赶紧打车去市医院，拍个片子，重上甲板。 裁判体育老师走到沈西身边， 对，赶紧打车去市医院。 那罚球呢？ 由替补队员进行。 小皮灯，你有没有暗恋过一个人啊？就是有没有那么一个人，让你每次看到 都会情不自禁的露出笑容了。 有，是有的。我一看见赵本山或者宋丹丹就想笑。本集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